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，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，生活总是麻烦不断，到现在我还没习惯。都说钱是王八蛋，可长得真好看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失望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六十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 脱下西子脚裤，赤着脚太空漫步，不想问你还装酷，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，温暖舒服，执行我逃去的顺路，吸一口纯氧就漂浮，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脚步，保持我的态度，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，调整电的不玩耍成片荧幕，不断电的风直线加速，奔跑在文化的旅途。

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过的承诺，我就不会再去打，因为我爱你呀。干燥成瓶装傻，小小老板想着你滴滴答答，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，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。 不管多大风沙，多大风沙，我一样知道你啊。管它风怎么刮，管雨又怎么下，一旦我就原来不潇洒，不再不属于自己的话，偶尔闪着泪光，为你我也 这种进入花。青春开始在喧哗，因为大声说为你而沙哑，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，也答应说了的未来绝不会重话，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打，因为我爱你呀。 爱成了经典，为他付出

了你。 九六九，只听好歌，不听话。 我不安的夜

走到分岔，有理由逼真付出爱的代价，无力自拔，心放不下，边将爱的音阶变成时差。爱情不像玫瑰花，爱有不完的惩罚，快乐遥无解呀，随着时间都会增长，最早的爱像刀放下也罢。 大变化，哒哒滴哒，终于他，终于。

我，我怎不难过，我又能如何如何再不爱我，你怎不爱我，我怎不难过，我又能如何看透爱我，你怎不爱我，我怎不难过，我又能如何如何再不爱我，你怎不爱我，我怎不难过，我又能如何尊重。爱上一个人，我不得不去小心认真，爱上一个人总是让我醉过分身，爱上一个人如何才能得100分，给我个眼神就可以美梦成真。 好久好久 这么为了我，好暗好暗，贴合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放开糖果棒的是我跟小薇的天，然而我遇了你和我沦落的谄媚，衬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，我跟相机的歌声我记不得，为什么这样子有些犹豫，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趁势要走，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，不好意思你就会回来，印象中的爱情好像停不住那时间，为什么这样子